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话音刚落，雪婷的声音就在院子里响起：“ 燕宗主果真非常人也，贫僧实在佩服得很。” 不过眨眼，对方便从大门口来到房间外面的院子。那头阿青还在大呼小叫，气喘吁吁地在后面追赶，但他别说抓住对方衣角，连雪婷的影子都追不上。单就这份足不沾尘缩地成尺的能耐，江湖上便没几个人能做到。先时房间门并没有关上，从沈乔与燕无师的角度，自然能看见外头多了一名资衣僧人。 老秃驴真是阴魂不散啊，你当日与那几个跳梁小丑联手暗算我，这笔账我还没与你算，你倒好意思找上门来了。 贫僧也没想到燕宗主如此厉害，五大高手围攻之下，竟还能瞒天过海，安然无恙。沈道长也在这里，好巧。 除了你雪婷老秃驴之外，愚者不过碌碌，以五对一，连本座都杀不了，废物一堆，也好意思称作高手。你雪婷竟还肯自降身份与他们并称，真是越活越回去了。 一代新人换旧人，贫僧年迈，迟早也要让贤。假以时日，段施主、窦帮主等人未必就比贫僧差。燕宗主死而复生，一切如常，平心而论，贫僧佩服得很。燕宗主想必也知道，武道越是往上走，遇到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就会更加困难。若是可以选择，贫僧也愿与燕宗主煮茶对弈，切磋武功，既为朋友又为对手。然而非常情况，只能行非常之事。有燕宗主一日，宇文邕便毫无顾忌，佛门便要被打压一日。为了佛门兴盛，贫僧只能出此下策，非因私怨，还请燕宗主见谅。 敢问大师，你如何会知道燕无师在这里？ 出家人不打诳语，实不相瞒，贫僧在长安遇见陈宫，因合欢宗延寿曾伤过贫僧弟子，而陈宫又与合欢宗走得近，贫僧便想从他口中问出延寿的下落。陈宫自称不知，为了脱身，他便以燕宗主还未死，甚至已经拿到朱阳册残卷的消息告知。 果然如此，他曾许诺我不会将此事告知别人，但我并不信他。只是长安制土御魂中间尚有数个州府，陈宫不可能知道我们会走哪里，会停在何处。 不错，贫僧自长安一路寻来，在魏州落脚，原本准备明日就离开，无意中却听见二人对话，其中一人自称日日担菜到各家各户叫卖，唯独一户人家近来无缘无故需求翻倍，令他大为高兴。 大师心思缜密，观察入微，但是这份能耐若是用在机道断案上，怕是天下从此再无冤案了。 多谢沈道长夸奖，今日贫僧冒昧上门，实为燕宗主而来。沈道长与此无关，还请勿要牵涉其中，以免误伤。 巧了，大师要杀他，我却想保他。 据贫僧所知，魔门与道门并无交情，反是燕无师对沈道长屡屡忘恩负义，以怨报德。不知沈道长为何还要袒护他？ 正如大师所说，他在一日，宇文邕便可安然无恙。纵观天下各国，齐国已灭，唯周陈二国堪称强势。但南朝自有儒门护持，没有佛门插足的余地。大师屡屡想要杀燕无师，莫不是在为突厥人入主中原铺路？ 如此说来，沈道长也是站在周主一边了。 不错。 那看来今日贫僧只能先过沈道长这一关了。 话音未落，紫金杖在青石板上轻轻一碰，沉闷声响如同在沈乔耳边抱起。与此同时，声的一声，山河同悲剑出鞘，沈乔飞身而起，一剑一杖在空中相遇，瞬间交织出无数光影，内力自二人交手处层层扩散开去。像阿青这样没什么武功根基的人，当场就被震得双耳发疼，大叫一声，不得不连连后退数步，直至躲到墙后方才好过些。沈乔本以为像燕无师这样擅长审时度势，没什么宗师高手心理包袱的人根本无需交代，看见自己绊住雪婷定会转身先行离开。谁知他与雪婷交手数招，余光一瞥，燕无师竟还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 你还不走，愣着做甚？ 阿乔稍安勿躁，我倒是想走，不过你得问问老秃驴，他让不让我走。 燕无师唇角微扬，眼底却并无半点笑意可言。似乎为了响应他的话，两名同样身穿姿衣、头上无发的年轻僧人一东一西同时出现在屋顶砖瓦上。 贫僧连生， 贫僧连灭， 见过燕宗主。 雪婷禅师之所以能够被列入天下高手前三，肯定不是因为他擅长呼朋引伴来围殴对手，而是因为他的实力的确很强。沈乔从来不怀疑这一点，在雪婷禅师出现的那一刻，他就已经预料到今日将会是一场恶战。雪婷的年纪并不比齐凤阁小多少，但武功练到一定境界，容颜可以常驻，衰老程度也比常人缓慢。如齐凤阁羽化时看上去也不过三四十岁，谁也不会想到他的实际年龄已经接近百岁了。所以常人看着雪婷禅师容貌俊美，若非青丝一根也无，定然会以为他是一个富贵公子。然而他气定神闲，宝相庄严，并无半分红尘气息。沈乔固然也清淡如仙，然而他心肠柔软，见了弱小便要伸手帮扶一把，有时反倒比寻常人显得更有人情味。与雪婷相比，一道一佛，后者像是寺庙里的佛像，铁口铁心，毫无容情之处，而前者更像是一潭碧波，看着平静，却连鸿雁青掠其上亦能留下多情涟漪。不动明王印第一重，色即是空，色相万千，具有重重伪饰，世人辨识不清，容易沉沦其中无法自拔，唯独秉持琉璃明澈之心，方能去伪辨真，无视魔障，直取本心。佛印从四面八方印过来，周遭重重掌印，雪白无瑕的右手被无限放大，金刚佛印降妖伏魔，令人避无可避。然而沈乔岿然不动，左手负于背后，只右手手腕微微一震，山河同悲剑跟着震荡起来，如歌如泣，如诵如吟，悠长空远，竟将重重佛印都破开，从无数幻影中一眼辨出真伪，直取雪婷右手。雪婷化掌为符，指尖若柳叶扶风，优美柔软的令人移不开眼。比起先前势如破竹的攻势，顿如从千里冰封之雪原寒风，瞬间过渡到天阔云高之江面春景。鹅子黄莺，桃花垂水，曼妙之处无以言语。但沈乔非但没有趁胜追击，反而立时撤手后退。但见雪婷手掌拂过之处，地上青石寸寸碎裂，真气四溢，竟连数尺开外的阿青也觉得面上似有利刃刮来，刺痛异常。沈乔借着天阔红影，身若飘尘，往后直去数尺，忽然又一跃而起，旋身倒挂，剑身化为白练，剑气由上而下，如无根之水从天而降。 百万雪狮奔腾飞涌，伴随怒雷飓风，气势逼人，锋芒势不可挡。方才那一系列变化，其实不过眨眼之间。雪婷从面沉若水，波澜不惊，直至此刻终于微微露出一丝惊异，剑气如同龙卷风将雪婷由上往下罩在里面。那一瞬间，雪婷似乎有数种选择，但这些选择里头却不包括突围而出。剑气近在咫尺，他抬起左手，紫金杖与剑气相遇，彼此发出巨响，气息仿佛就此凝滞，谁也无法再朝对方前进半步，反倒各自被震开，纷纷后退数步。 一别数月，沈道长武功又更进一层楼了，实在可喜可贺。 雪婷禅师神色凝重，终于不再分心到连生连灭那边，而是全神贯注放在沈乔身上。但对沈乔而言，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。自己固然在进步，别人肯定也不会原地踏步。像雪婷禅师这样的宗师级高手，想要再往前一步自然很困难。可他们同样也会练功，同样也会参悟心境。心境越是纯熟圆满，表现于外在的武功威力必然就越大。沈乔自问在没有受伤之前，与广陵散、段文央等人也可占个平手，但比之雪婷禅师恐怕还要逊色几分。如今就更不必说了，虽然是借助朱阳策的威力，他的筋骨重塑，从根基而言容如是道三家之长，就好比建房子的地基打得比别人牢固数倍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建房子的速度也跟着加快了。沈乔在剑道上已然达到剑心之境，距离剑神仅一步之遥，但他的内力不足从前的七成，根本无法发挥出剑心的最大威力。面对雪婷这样的高手，根本没有一丝侥幸可言，但沈乔不能让他看出自己的底细，否则这将意味着在场再无人能挡得住对方。沈乔剑尖下垂，立于原地。 说到底，佛门与幻月宗并无私怨，大师爷已杀过燕宗主一回，又何必再紧追不舍？即便燕宗主不在，没了幻月宗，只要宇文邕一日是皇帝，也照样会有其他势力支持宇文邕。这层道理，以大师的睿智，不可能参不透吧？ 阿乔，你这嘴皮子在本座熏陶之下，可是大有长进。这秃驴被你问得哑口无言，定要恼羞成怒，变本加厉地折腾你了。 燕无师以一敌二，还不忘抽空回应沈乔。若放在以前，别说一个连生一个连灭，就是十个连生十个连灭，必然也不是燕无师的对手。然而现在这种情况必然不可能发生，雪婷也正是料到那一点，才会带上徒弟前来。就算连生连灭一时半会儿拿不下燕无师，也足以拖住他。 沈道长应知，事关佛门生存根本，多说无益。今日贫僧所来，只为燕宗主一人，沈道长若肯撒手不管，贫僧自当感激不尽。 这人很有意思，明明占尽上风，偏偏还对沈乔如此客气，不愠不火，淡若清风，自有一派宗师气度。若非二人的目的背道而驰，沈乔倒是愿意与他坐而论道，而非像现在这样剑拔弩张，一触即发。 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